都想明白，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，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，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，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哦，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你当时明白，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，特别在夜深人静想起了未来，是否能平静不回想现在，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哦，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这就是爱， 在这里我为大家介绍我们的音乐总监，我们的舞蹈总监，以及我们音乐剧的第二男主角陈了芬先生。 在 我们音乐剧的女主角黄耀慧小姐。在这里要借大家的掌声，多谢一直在我们身后面为我们伴奏的大乐队，以及我们的音乐总监杜志士先生。在这里我跟代表所有台前幕后工作人员以及台上面的演员，多谢大家今天到场支持我们。在这里再一次多谢大家，多谢 Thank you， 多谢。